刚才的开场音乐名字叫做 Dizen，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在今天节目第一小时依然是我们的爵士音乐单元了，也希望您可以通过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小时的爵士音乐去感受一种在音乐当中的即兴和释放。欢迎来到节奏驾到，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继续来关注Feel the air, 以及 For a long time after. listening to Razorman's 节奏驾到。 这样的一些爵士音乐，它作为一个极为丰富的力量而存在着，它其中会有非常明烈的一种撞击感，而它的音色和音场也能够让我们听到这样的一种起起伏伏，源自音乐家们他们在创作背后的一种心态。这里是节奏驾到，您正在收听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继续我们的爵士音乐的聆听，一起来听一下这样的一首 Inner Flight。 稍后也欢迎您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爵士音乐单元，我们一会儿见。 哇哦。 nothing I can do 小心把它喘不过气已经累到快要窒息 I got you in the moon You know I got you in the moon You know it 一觉睡到自然醒的感觉 Good good hey Stop 不要第一时间打开手机就看那堆破事看看你的样子黑眼圈打得快取代脸的位置思绪没有外太空懒懒地泡在水中都轻轻跟着节奏 We got you in the mood We got you in the mood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入夜后天空云量较多夜间降温比较缓慢早上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度左右白天以阴到多云天气为主上午山区有出现零星小雪的可能量小对出行影响有限三级左右的北风大气扩散条件较好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阴转多云山区零星小雪偏北风2-3级/4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2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从2015年开始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因为有节奏驾到让时间流淌得不再温婉我的声音有节奏为伴 Mr. 长长小航这里是节奏驾到 相信你的选择就是你最爱的全球音乐风尚指标 继续送出来自于格莱美音乐奖以及英美 2018年每周六周日正午12点到下午4点 Race and Mix 节奏驾到华丽升级每期4小时加满能量加倍畅爽 Here comes the beats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aise MX 节奏驾到 Weekend's Groove 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依然是我们的爵士音乐单元。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想了解我们本周节目的相关的音乐列表，您可以来现在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就可以看到了。那其实今天呢，我们的爵士音乐当中又能够发现各种各样的即兴的音乐演奏，同时还能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去找到一些比较小众的、被音乐家们好像有点点遗忘掉的夹缝中的音乐。可能它会游离在 funk 和 hip hop 当中，但是它依然是充满了一种爵士音乐的原始风格。那这样的一种音乐，我们要继续来听。Now or Never 是刚刚我们所听到的开场音乐，而稍后我们会听到 Siesta 以及 Spur。

Raise Max 节奏驾到。 先懒得音乐之后，我们来继续感受对于爵士音乐的魅力，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时间、什么样的地点、什么样的心态去呈现、去聆听呢？这并不重要，重要在于听音乐的那个人，那就是你。那希望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音乐的一种欣赏，能够让我们了解到来源于非洲的、来源于古巴的、类似于爵士传统的音乐的一种形态，但是它又是一种融合的爵士音乐。希望您能够来喜欢我们今天这样的一段时间，节奏驾到。您正在收听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而稍后的一个小时将会进入我们的潮流热门单曲的时间，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一会儿见。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ise 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第三个小时，我们的电音舞曲的主打单元 The Mixtape by DJ Kitchen。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们的音乐来自 Clubria， 它是一首非常出名的 House 音乐，但是跟原曲不太一样的是呢，这个版本为 Beatport Criminal Vibes 它的混音版本，一起来感受一下。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正在我您放送当中，我是 Mr. 常常小航，耳旁的音乐来自 David Penn 的 Cube Guys in the Air。 那他们呢是由两个意大利的音乐组合带给我们的音乐内容，2005年创立，节奏很鲜明的 House 音乐席卷世界各大俱乐部，一起来继续感受我们今天的混音大作，来自 DJ Kenchan， 这里是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Here comes the beat， 节奏驾到，正在为您放送精彩当中啦。我是 Mr. 常常小航，耳边的音乐混音来自 DJ Kitchen， Deep House 的风格你还喜欢吗？ OK， 稍后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下面一段好的音乐，那么也是千万不要走开，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我们一会儿见。

in my bones. It goes electric, baby, when I turn it on. All through my city, all through my home. We firing up, no ceiling when we in the zone. I got that sunshine in my pocket, that good soul in my feet, that hot blood in my body when it drops. Ooh, oh,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it. It's so phenomenally, come on, like the way we rock it. So don't stop. Under the light, when everything goes, nowhere to hide when I'm holding you close. When we move, well, you already know. So just imagine, just imagine. Ooh, there's nothing I can see but you when you dance, dance, dance. A good girl creeping up on you, you dance, dance, dance. All those things that I shouldn't do. Don't need no reason, I don't need control. No. I get so high, no ceiling when I'm in my zone. Yeah, I got that sunshine in my pocket, that good soul in my feet, that hot blood in my body when it stops. Oh,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it. It's so phenomenally, no lock the way we rock it. I don't stop under the light when everything goes. Nowhere to hide when I'm holding you close. When we move, well, you already know. So just imagine, just imagine. Ooh, there's nothing I can see but you when you dance, dance, dance. A good girl creeping up on you when you dance, dance, dance. And all the things I shouldn't do when you dance, dance, dance. Ain't nobody leaving soon, so keep dancing.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结果老乡家的鸡都被偷吃了，闹得是鸡犬不宁。还有人放生巴西龟，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入侵物种之一，更有不法分子专门捕获野生动物卖给人们放生赚钱。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您的承诺从未忘